愿意付出我所有美

几场梦，没有醒来的时候，只有你和我，直到永远，只有你和我。 日子

3年前的今天，2005年4月13号，第59届联合国大会通过《制止和恐怖行为国际公约》，对和恐怖行为的定义做出了明确界定，并要求各国政府立即采取立法等措施打击和恐怖行为。969历史上的今天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不管冬夏，